Bye.

就是云烟，雨若无痕就是眷恋，泪若干了变成红颜，收不回一滴的留恋，生若无声就是诺言，虚若倒流就是成全，你若安好便是晴天，你的脚印我的世界，天长长落在我的心房，半山月光映半山，天长长夜凉凉，相知难相忘，身边的字句如岁月的行囊，把那往事念成香。就是云烟，雨若无痕就是眷恋，泪若干了变成红颜，收不回一滴的留恋，生若无声就是诺言，虚若倒流就是成全，你若安好便是晴天，你的脚印我的世界，落在我的心房，半山月光映半山，天长长夜凉凉，相知难相忘，想念的字句如岁月的行囊，把那往事念成香。半山月光映半山，天长长夜凉凉，相知难相忘，相伴的字句日岁月的行囊，把那往事念成香。慢慢唱，慢慢唱，慢慢唱。 但情丝却在指尖轻轻绕，都只为情字煎熬，望子成侠少英豪，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，只为你盈盈一笑，我便讨厌无处可逃，拔剑斩情丝却在指尖轻轻绕，都只为情字煎熬，望子成侠少英豪，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，幸福的笑，这一生都只为你，情愿为你画地为牢，我在牢里慢慢的变老，还对

谁也不必再追忆 Love is over，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，谁也不必再追忆。 的心